那因为我以前学美术的嘛， 嗯，啊，我也是学动画的， 啊，真的啊，是吗？ 那等于还是半个小这个同行， 对，然后 差点成为同行， 嗯，对，因为就是学了美术之后才发觉，就是画了漫画之后发觉自己的才能就，嗯，其实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高 啊，我还以为是漫画没有办法发挥百分之百， 觉得满足不了自己， 对，我觉得对，所以后来那个时候就经一些机缘，然后我就进了游戏这个行业， 哦， 对， 所以是还是因为， 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疯狂的玩家了。 嗯， 你看看， 首先得自己喜欢玩游戏。 那对，当然， 我就喜欢这样的。你知道 CEO，嗯，你知道吗？就是有现在很多游戏厂商 CEO，嗯，他不玩游戏，你知道吗？我们这些玩家的心思他琢磨不透，所以我特别喜欢，嗯，你知道吗？就是 对 CEO 他自己也玩游戏，你知道吗？ 这样就会特别有 对 呀， 啊，你能从玩家角度出发，做更好的体验。 嗯，嗯，其实我们知道，就仙剑历代的故事，很多都是以人妖仙兽神。 哎，神 就是这种六界的世界观， 哎，传说，嗯， 对，然后也是以武侠和仙侠为题材嘛，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玩家一提到仙剑，可能最先想到的是它特别设计精良、设计精巧的剧情。那我不知道 这 些这 故事线， 对，因为剧情对一个这种单机 RPG 游戏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不知道像这种仙剑的历代的，比如《仙剑奇侠传三》《仙剑奇侠传四》这些故事剧情是怎么去设计出来的，它的创作灵感是什么？ 哎，哦。嗯，刚我看到一个弹幕说， 嗯， 头的大小差很多，其实是一个距离的关系。 对，近大远小，哎， 对，所以其实差不多。你看， 嗯， 当我们在同一条屏、同一条线上的时候， 所以小木赶紧牺牲一下自己，往前凑一凑。 水友们可以放心啊，水友们可以放心，我们的摄像头还没有高科技的， 非常非常有趣的， 可以拉大拉小。 这个我一定要回答一下，这样不行，我忍不住。 所以说明我们肖轩大大还是爱美的，对不对？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你刚刚说剧情怎么样？ 是。 对，其实 剧情创作方面的， 如果是从一代开始的话，就这个我就不能叫代姚老师就回答。 明白，我们可以讲讲先三先四。 啊，从三或四开始的话，我觉得就 OK。 嗯， 哦，那我觉得，其实最初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复杂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把我们想要做的元素全部通通会集中在。用举例来说的话，这样举在一个碗里面， 嗯， 然后呢，经过一系列的筛选，我们把我们想要的主要的部分， 嗯， 遴选出来。那当然，最后我们一定会最终会筛选到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核心， 嗯， 就是核心，就是比如说像《幻灵经》这次讲的故事的核心叫生存， 生存， 对， 嗯， 对，我们会把这个东西拉出来之后，再重新去组装我们外面想要做的元素， 嗯， 我常常说《仙剑奇侠传》是仙侠， 嗯， 或者是这样子的故事内容，嗯，其实最初我们只是想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像魔戒， 嗯， 对不对？ 嗯， 他们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对吧？ 嗯嗯， 我们都知道，它只是一个西方远古时代，不，中古时代的故事。大概时间点，它的文明是定在那里， 嗯， 而仙剑也是一样的。 嗯， 对，我们只是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定在一个这个华夏中国， 嗯， 那个时期的文明下的产物。嗯， 所以说，其实，在最初设计的时候，是会有千头万绪的，都在这个碗里面。 对对对对， 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代它都会有一个主题。 嗯， 就是你不管剧情再庞杂， 嗯， 剧情再丰富，它其实都是围绕一个核心在做的。 对，没有错。 比如说，仙四的主题就是宿命。 嗯哼， 你看看，厉害厉害啊！ 这证明你玩过， 对， 证明你玩过。 然后仙三的话是什么？是轮 回。 哎，厉害厉害厉害了！然后 对于一个女玩家， 我开始给自己挖坑。 对于一个女玩家来说，这已经不容易了啊。 是的，所以这次那个《仙剑奇侠传》幻离境，刚才有提到它的主题是生存。 对。 而且其实跟现在市面上很多手游不一样的是，这个《仙剑奇侠传》幻离境的剧情不仅是非常丰富，而且它是有结局的，对吗？ 对，有结局的。 哦，那为什么会就是把一个手游设计成一个有结局的剧情？ 这应该说是整个软星就是上软的一个开发的这个原则， 嗯， 就是不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要好好的说一个故事， 嗯 嗯， 不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 嗯， 我们都必须要跟我们的用户跟我们的玩家好好的讲一个故事， 嗯， 所以说呢一个好的故事它总是要有一个节点，在一个结束的地方， 嗯，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结束跟大家所熟知的所谓的结局，就是后面就什么都没有了，是不一样的结局。 哦，那它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说，它是虽然是结束了，但是还会给人一种回味，或者是

那老青它是一棵树，它的成长过程是什么，我们去模拟揣测它的性格。嗯，对对对对对。 我大概知道谭霜为什么是女性的角色了，嗯，因为本来就是兽族嘛，如果你要再给他设计一个特别阳刚的这种男性的角色，可能就会有点过于阳， 厉害就平了。 哦，好厉害。 对，就平了。因为如果是他本身是一个兽，嗯，然后他又是一个男性，对不对， 就会过于阳刚。 对对对，他就平，嗯，角色就平掉了，就没有冲突感，嗯，对不对， 是的， 所以就把他变成一个女的。 包括我们的戴燕， 那 为什么要用 戴燕？他是一幅画，那如果他是一个女生，那就平了，哎，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男的。 嗯， 对 对, 对对对。 所以在游戏当中，平衡感的这种拿捏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对 对, 对, 对, 对。 那包括每一个主角都会有自己独立的主线、支线、剧情，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工作量很大吧。 对对对对对，很大。 嗯， 而且嗯， 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你看，啊，就是咱们自己说，就很多 为什么？因为我们想做。 哦，为什么想做呢？ 那 就是想做丰富， 就只是想做。嗯， 对，所以就是对， 就是， 剧情会有 这个是。宋冷团队， 嗯， 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我们是想好好讲一个故事， 嗯， 这一点是我们很想做好的一件事情。当然，做一款游戏，它要做好的东西有很多， 嗯， 好好讲一个故事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嗯， 但是这一块是我们一直很坚持要做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实际上希望能够把这些角色丰富化，这也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而且，仙剑这一个IP， 嗯。 我们也很明白这个 IP 的特征。 嗯， 仙剑这个 IP 不跟一般游戏的 IP， 最大的其实不同点，在于仙剑除了仙剑奇侠传这个 IP 之外，嗯，它还有很多角色和这个 IP 一样有名，甚至更有名。 嗯，嗯， 对不对？比如说有人只认识李逍遥，可是一下子想不起来他是出自哪个故事。嗯嗯， 就他有很多人物也是让 大家印象深。对对对，所以说，好好的塑造一个角色， 嗯， 我认为是是仙剑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 是甚至是他的这个游戏的。 角色 核心 是游戏的灵魂，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就不惜一切希望把它能够写好， 嗯， 这样子。 对，作为一个仙剑玩家来说，我也是觉得只要一提到仙剑， 嗯， 它的剧至少不管是多少方面，首先剧情方面，还有人物塑造方面，我是 number one 一万个方面， 嗯，是的 number one 不敢当了。 包括我觉得就是这回你看它全程有配音， 对，对， 就很，真的很用心，会让你很有代入感，然后再包括就是剧情真的很丰富，就不是说啊前面有剧情后面就断掉了，它是一直保持这样延续，这样子会让大家会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代入感嘛。 嗯， 那刚刚也提到就是幻丽镜，除了人物的设定、剧情的设定，其实作为游戏来说，我们当然也要来谈一谈这种战斗系统啊、技能系统，对不对？ 哦， 嗯，我不知道这次幻丽镜在设计出来之后，小木在体验过程当中，就哪一个部分会让你觉得比较有亮点？ 其实 就你看它什么幻路系统啊、御灵系统，真 的 很丰富。 它的幻路和御灵真的是我在其他游戏里面就感觉不是那么深刻，但这个游戏我觉得 是的， 非常新的。就尤其是幻路方面，我会，它每一个幻路都有自己的一些就是特性，然后不同的幻路搭配起来，包括 不同的效果。 搭配的时候还是按照前几代仙剑的那些 CP 来搭配的。 哎，那你会自己手动来搭配吗？难道不是推荐吗？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绝对不可能。他推荐的话，也许会推荐你战力比较高的，但其实那个是比较虚的，还是需要自己来进行一些搭配。就你有法攻，你有物攻，你用不同的技能，包括你刷副本用什么样的幻路，然后跟那个好友 PK 用什么样的幻路都是不一样的。 专业，没错没错， 对，这就该 没错。 这就好像你天赋一样，小妹，你得切不同的天赋， 对对对， 没有一个天赋用到底的。你无论是现在市面上任何游戏，哪怕像即时战略撸啊撸来讲，也没有一个符文用到底的， 哎，是 都得改。嗯 嗯， 而且这样可玩性你不觉得就大了吗？如果让你一个无脑上去，像现在很多手游一样，你点一下一装推荐，然后就开始升级，砸钱就开始玩，然后玩到底，然后玩不到一周你就觉得哎什么玩意儿就换了，那这样其实也不是咱们这个上软团队一直以来坚持的这种可玩性为第一的这种感觉。 嗯，这些也算是我们上软团队重组之后的诚意之作了。 不敢当不敢当，还有很多还要改进的地方，要加油的地方，不敢当。 还是想问小木啊，小木既然是官方主播，对吧？ 嗯， 那你的战力是？怎么 感觉要挖坑这个？ 哇，说出来有点惭愧。 多少？ 暂时只有15万，就是 15万还可以了。 全区排到160多名吧，暂时。今天一直没有改。 我自己觉得自己才17万而已啊。 你有在？ 我天！ 那当然，我自己游戏为什么我自己不玩？ 你有在哪个服吗？ 有 可以透露一下吗？ 不能透露， 不能 透露。 透露一下，我们可以。 那你不如直接问我 ID 好了，不行不行不行。 好好问问 ID， 全服围着看上线。 对对对对，不行不行， 对对不行不行，大家就可以去搜索吧，去摸索，大家可以。 是的，那小梦在哪个服呢？ 我是在安卓服，因为之前是有，之前有，就是当他内测呀，就头几次内测的时候都有做过直播，然后当时为了 就是当时充值之后，在就是在开服之后会给重楼的那个换路嘛，然后当时为了要那个换路，最后还是选择在安卓服继续换。 所以你对重楼也是有点执念的是吗？那我在想过这一点还很像。 你也在安卓服啊？ 没有，我在 iOS， 对对对， 同样也在苹果。 应该在 iOS。 是的，然后刚刚那个我们现在听的其实是一首幻丽镜同人音乐。其实我觉得《仙剑奇侠传》幻丽镜里面的游戏音乐好像也蛮有特色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游戏创作、音乐创作这一方面。 音乐是 怎么考量的？ 其实音乐这次的话，我们跟以前过去仙剑比较长期合作的这个团队不一样，我们这次用了一个新的团队，就是那个小眼工作室。然后我们这次有三个一起音乐的老师。这个音乐其实说来话长，因为最初其实我们希望让大家有一个，最初在设计这个音乐的时候，只有第一个想法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明确的记忆点。然后第二呢是希望有人的声音在里面。对，那所以说我们最初我们就挑选，在想做思想的时候，其实试错了非常多方向，怎么想都怎么设计都不对。 其实你也想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 对音乐方面，就 是说幻境不是有一个很奇妙的进场的开机的音乐吗？大家都觉得那个 有人声的那个， 对对对，非常能够让人家记住，这是我们一开始想要做到的方向，就是说用声音来辨识这一款游戏。一听到这个东西就知道说哦是这款游戏。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有声音的辨识度。 而且这个东西它并没有歌词，它只有人声。 是， 对对对。那个时候是音乐的老师，我们那时候也非常谢谢他的专业的建议。他就是说，如果你要有人声，又要有歌词，那你是不是能够把人的声音作为乐器来使用？ 哇哦，这种想法真的很 对，当然就是很 专业。 对，他就说那好，那所以说就他就那个时候就请了一个女生，对。把自己当成乐器，不是啦，就是把自己当成乐器的方式来做了这段音乐，所以这段音乐效果非常的特别， 对对对， 非常好， 也算是一个很成功的新的尝试了。 作为玩家，我能感受到它是一个古风的类型的游戏，同时又能感受到它是一个神幻类型，神话就是玄幻类型的游戏，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只是讲武侠的一个游戏，就都能感受得到。 就是说让它有一点古风，但是又不一样，这个是最麻烦的部分。 就是要保持整体的一个 感受， 对， 但又要有点心意在里面。 对， 是这样的。刚才我们听的是同人的音乐吗？我不知道，就是向全大，你对同人的作品看法是什么样的？ 哦，我 就比如说各种同人 漫画，完全开放的方式。 那你会平常去看大家的？ 看， 然后觉得 会自己截图收集 的。哇，那没准大家的这个同人作品都在我们的向全大的手机里面静静的躺着。 我在电脑里。 对，大家画了之后一定要艾特上软的官方的。 上班的时候走神就会去抓这个自己游戏的同人图或别的游戏的同人图的各种我都抓。 哎，那如果有比较有意思的同人作品，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加入到我们的游戏里面作为一个元素？ 你把我们的想法讲出来了。 那还是真的有 这 种打算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一个游戏变成一个线上游戏的时候，就是像手机游戏这样子，就是线上游戏的时候最有趣的地方。比如说单机以前我们做完了之后，这个案子就停止了。对不对？他就没有他是怎么样，他就是怎么样，他就会决定他的样子。对不对？可是手机游戏最有趣的地方是它可以再追加更多有趣的元素在这个游戏里面。对，所以我们这是我们未来对幻灵镜很大的一个方向跟期许，就是一直不断的加入一些新的要素在这个游戏里面，一直扩充它这个世界， 一直丰富下去。 对，这也是当初为什么幻灵镜要这样设计这个世界观，就是说这是一个变动的世界观。它会 各种 这种可能性的世界观，让这个气氛存在这个游戏， 因为不知道今后的发展到底是 对我们会希望它能够更 这样才有趣啊，一直有惊喜。 大家一定要踊跃投稿，说不定你的作品就能参加。 没错， 幻灵镜 那就也希望大家请不要吝啬给我们各种批评。 是的，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给我们投稿。 我们喜欢看骂我们的评论。 哎呀，那向全大大，我觉得你的微博，你这个晚上 开玩笑，但不要骂太难听了，不可以用脏字哦。 不可以用脏字哦。 对对对。 但是向全大大会， 其实我觉得诚恳的提一些意见，我们的这个制作者都是会认真的去吸取大家的意见。 包括刚刚他一直在看弹幕，包括大家有人说什么向全大大请看我什么的，他都有看到，还在问我该在哪里跟他打招呼。 我要看哪一个这样？ 对的对的。然后我刚刚 都有看到， 对，刚才我看到那个就是因为刷的弹幕前面，我看我们开头那个人。生真的有这个哦，是什么西涅莫拉索给力列利奥，他把那个人声 发出来了 那没有，就是纯粹把声音当乐器使用的一个结果。 对的， 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